运动推卸到通识科和通识科老师身上，认为是想矮化通识科。民主党又认为通识科教材必须是因应时事而制定，不可能事前送审，亦都不应该进行政治干预，删减内容无助学生了解重要事件的始末和多角度思考，呼吁政府应该就课程内容充分咨询业界。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84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星期五朝早天气稍凉。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755点，跌195点，总成交金额850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4点，跌4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023点，跌12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12蚊，跌4.5；阿里巴巴265.2，升3.2；美团点评242.8，升1.2；汇丰控股28.75，跌5.5；小米集团20.75，升1.5；盈富基金24.54，跌1.8；农夫山泉37.4，升1.4；比亚迪股份106.1，升3.9；吉利汽车15.3，跌7毫；中国平安81.8，跌7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1，英镑9.913，瑞士法郎8.467，澳元5.581，加元5.818，新西兰元5.159，欧元9.1037。每百日元对港元7.41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627。港金现价报17,600蚊，跌3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6.46美元，卖出1906.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系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皇后大道中去上环系一路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喺花园道口。另外坚岛去上亚厘笔道啦就比较繁忙，龙尾喺西摩道。而北角嘅渣华道介乎琴行街至到电厂街呢段咧都系比较车多繁忙。喺九龙方面啦，茶果岭道去九龙湾方向近住油塘道比较慢车，龙尾去到欣荣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啦，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最后提一提大家啦，喺观塘嘅彩霞道有水务工程，彩霞道去振华道方向近住彩怡居对出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噶，揸车朋友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注意指示嘅标志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各位，我是恬淡情怀余建明啊。在人生的旅途上，冇可能日日都阳光普照嘅，少不免咧会有阴天。我哋最紧要咧就是坚持，唔好松懈，逆境自强，晴天一定会嚟嘅。Boney M 嘅 Sunny。

提醒你不要那么变得麻木和忘记。 不解释不解释仍然一死，话我要安静，不准给予反应。越麻木越麻木，即使心碎，明天继续安于舒适，习惯不变惋惜。受于心中的声音、啊、安稳找不到慰问，手机分分钟更新、啊、欣赏一对玻璃心。 叫做张美仪，有佢上年嘅派台 single， 作品嘅名称叫做《琼》。同样都系讲资讯太多，忘记咗自己嘅价值，忘记咗自己嗰个嘅身份。同样都系讲你同你嘅社交媒体中间嗰个嘅相处同埋关系。忘记自己的身份，而是你不敢表露自己的身份。这位歌手就是了，所以今次他就邀请了一个新的班底跟他合作，让他们撩一下他的身份，告诉你究竟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他的名字叫做黄炎。 今天起身已经到午餐，一丁加蛋混酱加奶茶，想讲小白我不够气泡，都是大道我不再上班，喧哗的街要赤足去行，声音沙哑带一个喇叭，都似大哆啦敲敲吉他，然后唱出新风格。大人为何暴躁，无论大步也好，成长脱轨了或会很自豪，地球灭亡就到，我晒化在半空。在上班，擦去砖瓦，让青春发芽，开一束花，放教了心。 作嘅咧，填词人有王乐怡。平时咧，王然有个感觉就非常之乖嘅。 大人为何报错？拍掉马路也好，能跨过一切，或悔恨自豪。未来未能望到，宇宙爆裂更早，自迫去玩到老。做人为何报错？努力快乐也好，人生太深奥，没法跟地图。未来未能望到，宇宙爆裂更早。 王乐怡的身份就是要找到王然一些坏的地方，让你看到一个更加立体的他。来自王然有这首新的派台作品。 步伐就慢了，拖一下，秩序就坏了，推一下，定律就乱了，拉一下，命运就换了，差一下。 迟起的鸟儿有虫吃。最憎郑秀文嘅女歌手咧，佢就有时都唔知道自己谂紧乜嘢嘅，因为咧后生啦，同埋个思想成日都转紧嘅。 连电脑出手都看不穿，无定向思想突然又转，你要猜猜我是谁？猜不到，其实我未能预算。 王淑曼新歌《猜猜我是谁》，歌词里面就系讲佢有两个脑袋，所以有两份嘅精彩。佢哋都系嘅。我哋有 At Seventeen， 同样都系呢首好缤纷嘅作品。 接力唱，后世那梦想，若我见不上，交给些心里孩唱。 讲到青春呢首歌，应该有好多你嘅青春嘅回忆嘅，入边有好多系 Seventeen 嘅一啲嘅歌名收埋入边。嚟自 Seventeen 有呢一首 Girls Girls Girls。新冠中之前都是很青春的，說就是青春那種突破框框那種的決心。本來有雞蛋蒸肉餅，新的派台 single 405 Method Not Allowed。 Come on faces you wear so come on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八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地个案占三宗，全部同早前的个案有关，其余五宗是输入个案，患者都是由印度抵港。在新增的本地个案中，只是有一名患者有病征，她是一名14岁少女，前日开始发病，住在乐富村乐文楼。其余两宗本地个案患者分别是住在屯门海丽花园一座的30岁女子，同埋住在红磡福年新楼 A 座的23岁女子。 警方将修订警察通例下传媒代表的定义。新定义下的传媒代表是已登记政府新闻处新闻发布系统的传媒机构，或者国际认可及知名的非本地新闻通讯社、报章、电台和电视广播机构所发出的身份证明文件的记者、摄影师和电视台工作人员。消息指有关的修订最快明日生效。在新定义下，意味只是持有记协和摄影记协所发出的会员证，不再符合警方的传媒代表定义。警方说，修订后的传媒代表定义将会更加明确清晰，比前线人员更有效和快捷地辨识传媒代表，以便在不影响行动效率的情况下，尽量配合传媒工作和为传媒代表提供协助。一名青年去年11月在青衣管有鹿角石和堵路，被控管有攻击性武器或适合作非法用途工具，以及在公众地方造成阻碍。今朝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裁定两罪成立，案件押后到下个月6号判刑，以便索取更新中心、劳教中心和教导所的报告，而期间被告需要还押看管。裁判官认为拘捕被告的警员证供可信可靠，接纳警员指全黑装束的被告在堵路现场和黑衣人混在一起是属该团伙，被告逃避追捕亦都是强化这个推论。裁判官又说，被告刻意放八条鹿角石在裤袋伸手可及之处，有意是随时使用，裁定有关物品属于攻击性武器是唯一推论。辩方求情的时候说，被告今年自修重考中学文凭试，获成大取录。被告经历被检控，亦都是受到教训，重犯的机会不大。美国电脑处理器生产商英特尔表示，已获美国当局合法许可证，继续向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供应特定产品。较早前，美国另一间电脑处理器生产商 AMD 亦都系透露，已经获得对华为供货嘅许可证。特朗普政府禁止美国公司向华为供应产品或者提供服务嘅禁令，9月15号生效。外界忧虑华为晶片供应链系出现断供。华为消费者业务行政总裁余承东喺禁令生效之前承认，华为产品亦都可能因为美国禁令而受到影响。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星期五朝早天气稍凉。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7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695点，跌257点，总成交金额922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4点，跌4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023点，跌12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10元，跌6.5；阿里巴巴264.8，升2.8；汇丰控股28.55，跌7.5；美团点评241.2，跌4；小米集团20.45，跌1.5；盈富基金24.46，跌2.6；农夫山泉37.2，升1.2；比亚迪股份105.2，升3元；吉利汽车15.28，跌7.2；中国平安81.6，跌9.0。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4.66，瑞士法郎0.917，加元1.335，人民币6.797，英镑对美元1.274，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664。 港金现价报17,600元，跌3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6.32美元，卖出1897.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一宗意外事故啊，喺九龙嘅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演报房街交界咧，就左二线有两架车就发生轻微碰撞，多车少少，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啲啦。亚皆老街大角咀方向近住演报房街交界左二线嗰度有意外啊，咁啊多车少少嘅。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近菲林明道，西行过海龙尾过咗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就系公主道比较繁忙少少，龙尾康庄道桥面。港岛路面咧，半山坚道东行去金钟方向，近住亚不落道一带咧，交通繁忙噶，龙尾去到医学博物馆附近嘅。九龙方面啦，咁现时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通州街西一带咧，交通好繁忙嘅，龙尾去到美孚新村附近。而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对开嗰度嘅快线咧，有临时工程，都系比较多车少少嘅，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啲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嘅病征可以好轻微，日又唔舒服，唔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同立即睇医生。 系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欢迎今日嘅嘉宾陈雷 ，Hello， 幸运兽嚟噶，属于系幸运，多谢晒，成个心都用晒啦，叫晴晴啊，点啊，雷雷， 我都用 翻，雷雷，你今日个头咧，我今日睇个 Instagram 话个头系好俾心机，自己为咗完成自己咧，想呢个睇 emoji 得到嘅灵感而做嘅呢个头。 因為我曾經我認真的嗰陣拍 MV， 咁又第一次同嗰陣新嘅髮型師合作。 邊首歌 MV 啊？ 妖治時代啊，係。 哦，咁都襯喎，真係。 咁佢問我啊，有冇啲咩reference 啊？啊，定係唔係嘅？即係做嘢嗰啲，但係總之我第一次夾新呢個髮型師。咁我個 reference 我真係好中意 emoji 有個攣髮嘅女仔嘅頭。 好，我覺得有啲異國風情嘅， 即係好似。有少少即系整得唔好，有少少似佛祖嘅，系啊，真系会嘅，一线之差，你明唔明？ 讲得好，系咪明？ 但我觉得佢 emoji 啱啱好， 系 呢个 reference 我上网都唔知点揾，我就同公司同事讲，我话你唔好觉得我讲笑，我讲认真，呢个就系我 reference， 跟住我 send 咗个 emoji 俾佢。他笑了我好耐，跟住佢 send 翻唇膏嘅 emoji 俾我，咁你个嘴系咪要呢个色啊？ 你系咪会喺个 emoji 入边搵埋套连身裙？我谂住着呢套衫， 跟住有咩同事笑我啦？跟住其实我系自己今日夹完之后先发现，咦，我咪做到咯，我做到个 reference 啊！你笑我， 有乜咁好笑？真係可以做到噶嘛？咁所以我今日就 po 出嚟， 好好啊！我覺得即係靠自己一對手完成咗自己想做嗰個造型咁樣。因為我覺得咧，當中我頭先都忍唔住同講，其實好襯咧你啲手作嗰啲咧勾線嗰啲髮帶啊嗰啲啊形象。 要取悅自己咯，即係譬如我今日自己啊咁用心打扮完之後，自己開心噶嘛，即係都希望即係人哋又可能會見到你好用心啊，即係。我覺得都係一個生活態度咯，即係好似話俾人知，我生活上我都唔會 hea 咯，即係該去扮靚，我都有扮靚咁咯。 嗯，除咗講扮靚之後，講下歌啦， 唔好意思啊，同你傾一檔咗係嘅。 我哋講美妝 婦女節目， 美妝節目咁樣 變啦，係啊。 講翻新歌啦，《荒島之幻象》， 即係今年嘅三首歌，即係去到依家，不想回家 sofa，《荒島之幻象》都係。同一類型的事情去啟發我寫了這三首歌，即是在談談人的慾望啊，如果人的慾望控制不好它會變成怎樣啊，即如果你陰暗面沒有好好地在正面的途徑抒發，它會不會演變成一些可能會傷害到別人的事情呢，所以其實是有了這個想法之後就寫了這三首歌的，是啦，但是荒島之幻象我覺得佢又最終的切入點就是其實兩個人在荒島是不是真的浪漫的呢，如果不適合的話世界上得回你和佢都不一定要夾硬一起的啫，咁即係類似咪有啲 friend 會成日都話嘅，喂如果咧，就成個世界得翻你同阿邊個啊，你肯唔肯同佢傳宗接代啊？ 即係有啲人會 揀死啲問題噶嘛，係有啲人會揀死啊，或者係死都唔制啊。即係有好多呢啲小問題，去到令我啟發到我去開始寫呢隻歌，其實就係想探討一下。當你有時覺得啊，兩個人嘅荒島好浪漫嘅時候，但係如果兩個人其實不適合的話，是不是全世界得回你兩個都要揀一起呢 的感覺？我之前聽聞這首歌本來的起點其實是一個 sweet 的情歌的，但寫寫下現在就變得都暗黑底了，你中間發生了什麼事呢？ 因為我本身就是想寫兩個人的荒島，原本的 melody 都是很跳即很活躍啊，那 sweet 的想著寫一個這樣的情歌啦，跟住自己落筆冇耐，首先又覺得寫唔到落去啦，即係諗嘅諗唔到咧，有啲咩可以講啊？即係發覺喺描述呢方面嘅感情咧，係好詞窮啊，詞窮得嚟，甚至覺得自己寫得有啲僆啊，有啲老土。咁跟住就 tick 咗好耐，但我好中意個 chorus 個 melody 喎，我好想呢只歌可以完成，就令我諗起即係有好多人可能就係喺自己失意嘅時候，需要人陪伴，需要人關心，好寂寞嘅時候，咁啱出現咗一個人，你就好容易會墮入去呢個幻象當中，就覺得啊，就係呢個人啦，你終於出現啦，咁樣咁就將自己成個人就可能拋咗俾人，即係完全依賴咗別人，即係久而久之，其實你都可以個諗幻想到呢個關係一定會失衡噶嘛，即係對方不停去給予，不停給予你，不停索取，不停索取，即係一定會有失衡嘅一日咯。咁啊，從而寫完呢隻歌，我就喺度諗啦，點樣先為止一個健康嘅愛情嘅開始呢？咁我覺得就係要你一個人單身嘅時候，你都覺得自己好 OK 嘅狀態，身心係好 OK。我一個人獨處，我好喜歡，好喜歡單身。但係喺呢個時候咁啱出現咗另外一個人咯。佢應該係錦上添花，而唔係即係一個雪中送炭嘅出現咯。咁所以我就有咗呢只歌啦， 系咪我哋成日会讲个水泡？ 水泡，哎呀， 观念系 俗啲就系水泡啦。其实我都正想咁样讲啦，系咪唔明咧？即系特别我头先嗰把声，如果唔明嘅话，其实我想写一个关于水泡嘅故事。 中的伤口沾污了我双手，尽管得救，怕死怕洗不走，心中那裂痕随之将身体解剖。当你碰巧经过，送上奇异花朵，样子不错，也不失也不过。 将孤单的我带入了幻觉。如果荒岛中有你伴我蹉跎，可算不枉，好好抱月光，将今天痛快活过一旁，把死也淡看，荒野中拾荒，尽管知道这事太肮脏，还引诱爱胜方，也许这生物都很脆弱，到周遭要寄托，逃避过来换新的躯壳。 讲翻首歌啦， 系啊，喂，系啊，系啊，诶，讲翻首歌， 蔡德才都知道你好似都等咗或者学诶期待同 Jason 合作咗好多好长一段时间啦，所以今次真系有蔡德才嘅呢个加持当中，我觉得好精彩，想象力好可以好丰富地摆咗喺嗰个歌曲当中。 佢自己編呢隻歌都花咗好長時間， 嗯， 最終你聽到依家個編曲，我覺得佢真係有一種荒島嘅幻象喺度，即係佢前邊係有一種，你真係覺得，哦，我唔知道自己去喺邊啊！即係你眯埋眼感受一下個編曲啊，各樣你會覺得好似係，好似係一個失咗重嘅一粒波子喺度哒哒哒哒哒，我都唔知道我要彈去邊嘅感覺啦，係啦，咁到後邊佢又感覺佢又消化咗我。只歌即好似由前边，我唔知道自己想点。诶，人哋俾啲嘢我，我就觉得好，诶，好似系啱我嘅，送咗件衫 ，O K， 着啦。咁但去到后期先发现自己系边个啊？我究竟适合啲咩？喜欢啲咩？中意啲咩？咁就去到后边，好似哇，打开咗成个世界，咁就去翻一个 rock 嘅感觉咯，系好辽阔咯，那个 music break。 有冇同佢倾咗好耐？倾咗好多次啊？ 其实我有俾过个方向佢嘅，即系我都想系想保有一种好辽阔啊，我都 會覺得佢後面係有 rock 嘅味道喺度嘅。咁、但係我通常唔會講得太實嘅。系啦，咁我就都由佢發揮。我知道佢都係好似我創作嘅心路歷程咁，即係有呢個諗法，然後打破再重組，即係佢都有花好多嘅時間去思考究竟邊一個方向係佢覺得最適合呢首歌嘅咯。好得意嘅，即係因為我知道佢同阿 Mike， 即係我 Sofa 嘅編曲監製阿 Mike， 佢哋兩個係啦，好 friend 嘅，即係譬如阿 Mike 幫我做。這個編曲的時候他又會說、這些位置是受蔡德才啟發的、蔡德才做這首歌的時候又說 Music Break 都是學 Mike 的即都是跟他學東西的即他們兩個 會這樣即互相去交流還有好像我覺得 很難得的一個關係咯即大家是、都是監製都是編曲監製但是他們會在對方身上去看到一些、值得學習的位置我就拿來學習這樣、所以後面那個 rock 的感覺是即是你可能這幾年在蔡德才的編曲當中大家比較多是聽到一些電子啲啊、或者是合成啲的一些聲音啊即可能是按到出來的、但放到之幻象他用多了很多真樂器、包括他自己都跟我說哇我很久沒有琴前面彈了咁多東西出來、可能平時的編曲都是在電腦前面做但他今次真的去花一部真實的琴那裡彈了咁多東西出來、然後所以整隻歌大家聽落佢都有一啲好似一啲發放 signal 嘅一啲聲音啦佢呢個係佢嘅一個特色啦。咁除此之外佢今次真係用咗好多嘅樂器咁所以我覺得佢最終呢隻歌喺 music break 嗰位又喎、又好似陳雷返嗰個感覺即係去返啲 rock 嘅感覺因為係我自己都仲係好最鍾意嘅風格係 rock 咁喎。 因為我覺得 music break 其中有一樣樂器咯，係好喜歡、好吸引到我嘅、就係嗰鼓啊！ 哦，係 係啊，因為嗰鼓咧，即係我哋同事一齊聽嘅時候我哋感覺到 即係好跳躍嗰、那個 係啦。咁同埋我哋會覺得嗰個好大，我進入到荒島、森林、好神秘嘅大自然當中，即係可能都係用真樂器會顯得有機啲organic 嗰種嘅感覺喺度。所以其實我覺得呢一批係好精彩嘅，我做得 即係好多嘢聽嘅。其實呢個編曲，我自己都好開心，即係譬如。今年的三首作品、我覺得個編曲上是有一種好似說故事的形式。係啦咁荒島之幻象都是啦即係佢喺個編曲上已經話到俾你知成個心路歷程咁啊。係啦前面好迷失啦。咁 Jason, 即係佢去引導我點樣唱個 focal 嘅時候都係話、前面你就係好慌張嘅。即係各種嘅慌張有驚嘅。咁我就真係我即係錄音嘅時候手部動作都要配合囉即係點樣係慌張呀、即係去將自己盡量縮到好細咁樣去唱咁去到後面點樣打返開自己呀咁囉有一次音樂劇咁囉、我覺得因為佢真係無論音樂上定係我歌詞上我都係想講一個故事俾大家聽、 其實頭先就話呢首歌嘅 demo 本來係想寫一首 sweet 嘅情歌就寫首就變 kick kick 地咁樣你會唔會再想試下 寫情歌 寫尤其是係鍾意 sweet 嘢咁樣 我有啊我都仲係寫緊㗎即我各式各样的歌都很想试一下、即是以前再细个啲都写过一些好得得意意嗰啲嘢系啦，咁 歌 都会试过，即系我咪咩都会写下，因为我觉得我都有好多唔同嘅面相噶嘛，我都有即系觉得啊，爱情真系美好啊，即系小鸟依人，我都有咁样嘅时候，咁我就要将嗰个情感嘅自己放大，就希望佢可以化作一些好简单、直接而又充满感恩的一首情歌咯。 系咪嚟紧咧会有同我哋见面咧？因为其实今年三首啦，之后嚟紧会有啲新嘅作品再同我哋见面。 嚟紧应该今年会出多一首喺年尾嘅时候系啦。咁呢首歌都系比较阴暗啲， 忍咗先啦，我哋。 但系佢唔系非常曳，系真系又系。 即係之後我真係探討又係時事嘅。即係我今年好多歌，因為我覺得由我自身出發嘅歌，我之前已經寫咗好多啦。 嗯， 即係熒光相信一切是最好的安排。當我唔係失事聽者，歌全部都係我自己嘅故事。今年我多咗去到即係喺一啲時事發生嘅時候，去諗下究竟點解佢會做咗呢樣嘢嘅。 係， 即係去咁樣去切入，然後再諗下我有冇呢啲時候咧。 嗯， 咁樣去完成一首歌咯。 好，期待啦，好唔好啊？期待蕾蕾，我哋多谢晒陈蕾啦，有新歌《荒岛之幻象》，咁大家希望喺嗰个幻象当中揾到当中嘅真实嘅自己，想要嘅嘢，好嘛？期待下次再见陈蕾， 好， 拜拜， 拜拜。 前线人员更有效和快捷地辨识传媒代表，以便在不影响行动效率的情况下尽量配合传媒工作，以及为传媒代表提供协助。 通讯局审议投诉个案，其中一宗涉及港台电视31和港台电视 31A 台播放的四集电视节目《左右红蓝绿》。节目在去年9月至11月播放，其中一集的内容涉及831太子站事件。通讯局认为在个人意见节目中提供适当机会，以便其他人可以回应，以及给多方面意见得以表达和回应权利的投诉成立，向港台发出警告，敦促港台严格遵守电视节目守则中的相关条文。港台机构传讯总监伍曼仪回应查询的时候说，得悉有关去年9月至11月期间四集《左右红蓝绿》的裁决，节目已经从网站移除。今年7月底开始，有关节目时段已经有其他的节目取代。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84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星期五朝早天气稍凉。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748点，跌202点，总成交金额1018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4点，跌4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023点，跌12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11.5元，跌5元；阿里巴巴265.2元，升3.2元；小米集团20.5元，跌1毫。汇丰控股28.65元，跌6.5元；美团点评243.2元，升1.6元；盈富基金24.52元，跌2毫；农夫山泉36.7元，升7毫；比亚迪股份106.5元，系升4.3元；吉利汽车15.3元，跌7毫；中国平安82元，跌5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1，英镑9.917，瑞士法郎8.454，澳元5.576，加元5.818，新西兰元5.158，欧元9.09。每百日元对港元7.40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651。港金现价报17,600元，跌3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1.74美元，卖出1,902.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跟住富豪东方酒店的工程啦，已经完成了，快线解封。不过在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染布房街的交通意外仲未清场的，仲是处理紧。而家呢左二线仍然是受阻，一大车多，揸车朋友经过时候啦请小心。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艺术中心，西行过海的龙尾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都在芜湖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维园落桥位那段比较多车一些，龙尾在海丰园。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另外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是车多的，龙尾近政府总部。反方向都是交易广场的位置，去湾仔那边都是有少少挤塞，龙尾在国际金融中心。九龙方面的路面情况，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在果栏。最后卫生署提提你，揸车揸得耐容易会周身骨痛，泊好架车落车喐一喐松一松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地政总署嘅一次过寮屋住户自愿登记计划申请期已延长至2020年10月31日。如果你由2016年5月10日或之前开始已经一直住在持牌或1982年寮屋登记中记录作非居住用途的寮屋，就可以申请登记。如果有关的寮屋将来受政府清拆影响，登记了的人士就可以申请补偿安置。详情可致电2231-3392。 骚动音乐啊！你好，严琼。 Hello， 翻嚟啊吓 ，Hello，Hello Eric 啊，翻嚟之后咧，今日想讲嘅系，其实我之前介绍过呢一对嘅学生嘅组合嚟嘅， 系 咁叫做没有才能。 嗯， 我唔知道你记唔记得。咁其实佢哋咧就系、是、毕业歌写咗一首《还是要有长颈鹿才能》。 嗯， 咁其实呢个歌名嘅意思就系、是、咧，即系点解长颈鹿条颈会咁长？ 嗯， 呢个非科学啊，非只系佢哋即系流传嘅一个讲法啦，就系、是。因为你一路想食到最新鲜嘅树叶，于是乎你就要将你条颈再伸得高啲，你先可以赢到其他嘅长颈鹿，食到更加新鲜嘅树叶啦。咁样，咁呢个其实某程度上就系你学生读书嘅时候嘅一种啲老师啊、家长啊鞭策你嘅一个道理啊嘛，就系、是、你要叻过晒其他人，你要食到最新鲜嘅树叶，于是乎咧你要伸长你条颈，卧高你个头。 正所谓啊，新鲜嘅树即系嫩叶啦。 系啊。 你同啲长辈讲，老牛都可以食嫩草啦。你睇下啲老牛条颈有几长至得噶？唔长啊嘛。 边一个小朋友驳嘴嘅时候会用老牛吃嫩草呢句嘢去同啲爸爸妈妈讲？我觉得啲爸爸妈妈会吓亲啊，真系揽住喊啊，真系。 或者个爸爸妈妈崩口人忌崩口碗。好 mean 啊！呢、這个节目。 我哋 心存妹妹先， 我系咪有啲越嚟越放弃自我嘅倾向？ 你嗰日讲整容都讲咗咁耐咯， 但系嗰啲嘢真系有啲教义噶。 好啦，咁啊长颈鹿呢单嘢咧， 系啦咁样。咁但系嗰阵时就讲紧咧，系佢哋高中毕业嘅时候有咗呢一首歌啦。 系 咁，其实。是红了很耐的，好多的即是独立乐队啊或者一些音乐人都留意到他们、哎、很有才华、啊。同、埋最重要是还有那种小朋友的新鲜在这里，即是新鲜的树即是乱草啦是啦。还有那种幼嫩在这里。咁但係就會覺得，反而係呢一種嘅嗰種元氣啊， 係 好應該有一啲誒聲音入到嚟樂壇度，等、大家即係可能有啲新鮮嘅血液嗰種狀態啦，都係亂草嘅概念啦。 係啦， 咁然之後咧，咁於是乎咧，其實係佢哋之後就有一段時間沉寂咗嘅，因為都係想讀。好好讀翻書啦，咁樣咁之後，亦都真係有啲唱片公司去接觸佢哋，希望可以幫佢哋有一啲更加多嘅作品出發。咁但係當然即係唔使咁大壓力嘅，要出一張 full album 咁樣，咁可能 keep 住有啲創作、有啲作品出到嚟，等大家唔好唔記得你哋啊咁樣。咁於是乎咧就有張 EP 啦。咁 EP 入面其實即係得三首歌嘅啫，仲有一首就係還是要有長頸鹿才能啦。咁即係其實新歌有兩首咁樣。咁其實嗰只 EP 嘅名咧叫做烏鴉烏鴉。我覺得呢樣嘢其實都幾啱讀書人啊，即係讀緊書嘅小朋友之後你寫嘅、就係佢哋就話其實咧，你讀書嗰個過程咧，將所有人都揼成一樣嘅樣啊。 哦， 係 啊，係啊， 係啦，即係佢就想攞呢個概念。咁點解叫烏鴉烏鴉咧？因為天下烏鴉 一樣啊， 係啦、 哦， 即係佢就會覺得。其实所有人都在入面变成了一样样啊、即不是好与坏，而是其实我哋两个都是一样黑一样白，我哋冇乜其他的特色喺度。咁于是乎佢就将呢件事呢、這个概念咧摆咗入去嗰个专辑当中。我想表达的就是一种咁样的状态。我觉得其实是学生呢个身份做的咯， 即如果你三十几岁之后再讲话学校咧，真系会令我变得一般黑啊咁样。 除非你做教育工作咯。 啊，系啊，系啊， 系啦，系啦，咁都 OK 嘅。或者純粹評論電視咯， 啊、 都得嘅。我講好似個都講得啦， 又覺得冇特別啫。 次次自己建立咗一個台之後，我哋就會自己拆咗佢， 好煩。咁但係、除咗我覺得嚇，除咗佢就話嗰種一樣之外咧，仲有妥協喺當中嘅，即係你妥協，你接受咗可能其他人灌輸俾你嘅啲嘅思想。咁樣離開學校之後咧，進入咗社會，你又妥協咗呢個社會嘅嗰種玩法、嗰種制度啦。咁樣而今日想同大家介紹嘅呢一首歌咧，就係呢一張專輯當中嘅第一首作品，叫做《這世界嘈得只剩白歌》。但係其實咧，白歌咧，佢嗰個歌係真係歌曲嘅歌。而其實嗰個歌詞當中佢出現嘅咧係白鴿。 哦。 咁但係因為呢兩樣嘢咧喺國語當中嘅發音係一樣嘅。 歌。 就这世界吵得只剩白鸽， 白鸽 系啦。 哦， 于是乎点解会有呢个咁嘅唔同呢？首先第一样嘢就系、是、嗰、那个 EP 嘅名叫做乌鸦乌鸦啦， 所以就 系 白鸽啦。 系啦，咁入边有白鸽啦。 系， 所以其实佢想讲就系、是、喺无论系黑定系白都好，其实都有个问题，即系佢唔系想讲乌鸦乌鸦系坏嘅， 系 即系呢个世界上啲白鸽都可以嘈喧巴闭咧，喺度哔哇鬼叫， 屙屎落你个头啊咁嗰啲， 嗰啲系白鸽嚟嘅咩？ 唔系白鸽嚟嘅咩？ 唔系咩麻雀、啊、 其实有好多雀都会屙屎落你头，只不过咁啱系你行落去佢下面啫嘛，佢冇心噶。不过咁啱喺个人生交叉嘅路上，你个头遇着佢碌屎咁解。 我真系雀都好啊，真系。 好啦，唔好讲太远啦。 我好想分享，哎呀，算啦， 唔好讲呢啲嘢住啦，咪后分享啦，我哋。 跟住咧。其实呢一首歌咧，首先呢首歌嘅风格咧，系我哋之前有介绍过 lo-fi 嗰种嘅风格嚟嘅。咁但系因为几个都系年轻嘅小朋友啦，于是乎当佢哋当制作人同佢哋讲，不如试下做一啲 lo-fi， 同埋佢自己都揾啲 reference lo-fi 嘅时候咧、嗯，其实佢哋发现，哦，原来年轻咧都有一个冇咁好嘅一样嘢嘅，系咩咧？就是、其實因為 lo-fi 係以前即係好耐好耐以前某種音樂嘅係音樂形式嘅轉化，變翻做大家想做翻以前啲嘢嘛。跟住佢哋就係一種哇，原來係舊嘢嚟噶，但係而家原來用新嘅方法去想做翻舊嘢係咁難嘅嗰種嘅過程咯。 哦， 即係你新嘅嘢，你不斷想做一啲新嘅 beat 或者新嘅一啲音樂模式，咁咪由零開始做咯。但係其實你當中，學做 lo-fi 有一種模仿，有一種致敬喺當中噶嘛，咁樣咁呢個係佢哋要突破一個關口啦，咁樣。 係，所以我成日覺得最難就係你點樣可以用而家 modern 嘅 方法去 interpret 一啲舊嘅嘢，因為其實講真，即係同著衫一樣嘅啫嘛。講真，你話成日嗰啲 fashion 嘅 influence 嚟自邊度？其實大家都係攞翻以前好多 establish 咗嘅嘢，只不過而家你進入一個新嘅 era， 就係你點可以將以前建立咗嘅嘢，一啲嘅美學，你可以重新 mix and match 啊，然之後再 reinterpret 成為一種新嘅風格咯。 係 係咯。 咁呢一首歌當中咧，除咗 low 翻呢個特色之外啦，佢哋亦都有一啲嘢海嘅聲音。 係。 咁如果海嘅聲音咧，就係取自咧沒有才能呢個組合嘅故鄉，花蓮。 哦， 係啦，咁好多人花蓮嘅景色係非常之好睇噶啦。咁於是乎咧，其實嗰首歌想表達嘅內容咧，就係三個人離開咗花蓮呢個小地方，去咗大台北揾食，揾自己以後發展嘅機會同埋方向。而當中咧，對於台北嗰種唔習慣啦，對於花蓮嘅嗰種嘅想念同埋迷茫同埋嗰種孤單咧，就喺晒呢一首歌当中啦。咁老实吓，我觉得佢唔系嗰种我哋之前都有介绍嗰啲乡愁嘅嘢啦，可能三十几岁、四十几岁、五十几岁，我觉得沧桑嘅讲乡愁系唔同于佢哋三个讲乡愁嘅。 Okay. 即系 even 系用咗 lo-fi 嘅手法咧，我都依然可以感受到嗰种哇，二十几岁挂住屋企啊，系真系好唔同嘅。 即系都系离开咗自己故乡，可能去咗台北呢大城市。 系啦，咁样咁，但系挂住故乡乡愁呢样嘢，我哋可能比较沧桑嘅会常听啦。但系二十几岁挂住屋企系点样嘅咧？咁啊，拣嚟啊，没有才能嘅呢一首作品《这世界嘈得只剩白歌》。 像一事无成就，方式把不剩多少能挥霍，花了好长的时间，我脱离了腼腆， 费尽声嘶力竭，麻醉都是血，试着证明我是谁啊。 岁月如流，无止境的散落，你努力失去所有，紧紧抓住着声音，轻的把我推离大海，想念着家却忘了回来。 在前进此景时依旧感到手足无措，好像梦见他了空，却继续漂浮没坠落。这世界层层变迁，化成蔓延，自不像幼稚大人嘴脸，讲着歪些浪漫的理念。选择是错过的年华，感到惆怅，绚烂的短暂比不上依旧的细水流长。我之前无奈自负又单纯，缺失的色彩了年轻的我们。哎呀 You gotta start, you gotta start. You gotta start in your life, got bling bling. 你说的每件心事我都倾听，不管你流落街头，我成为明星，都帮你记录下最美的风景。Yeah.高尚的理想，现实的捆绑，自由的代价让你忘了成长，看遍了世界的光，忘记了最初的模样，暗沉的脸颊能用生活来磨亮， 受伤的心碎已久，长大 这里刚好行不通，绚烂的美景在你面前行不动，失去了挚爱为何看来行不动，难道现实比我想的还要重。 中间其实都有讲一啲可能系梦想啊，即系嗰啲题材咁 样。系，其实呢样嘢就应该咁讲啦，就关于梦想呢件事咧，一定系呢首歌主题，即系佢冇得放弃，因为就系讲紧去台北揾理想啊嘛，揾方向啊嘛咁样。咁而且我好中意呢一首歌嘅状态，就系因为佢有三个人啊，两个男仔一个女仔，我觉得配合得好好啊，即系有 rap 嘅部分啦，有男仔声嘅部分啦，而嗰个女仔声你就听得出好校园、好清纯、好简单、好干净嗰种嘅女少女，人哋真系少女嘅声啦。咁其实两样嘢即系加埋一齐。我覺得啊，某程度上唔需要好搶耳嘅 beat，又或者其他可能好多嘢嗰個技術還未係特別成熟嘅時候咧，已經有一個好豐富嘅效果喺度啦。 OK， 都做個角色做得好，很喜歡啊！介紹你，佢哋叫做沒有才能啊，幾謙虛啊！你睇人哋。又唔系咩？ 唔系又即系等于嗰啲，我其实唔系咁叻，其实唔系咧，系嘅。passive aggressive 嗰啲咧， 我觉得其实真系咁嘅，因为你见到啲人做访问咯。我哋今日欢迎到嘅系好有才能嘅，没有才能。咁样做咩啫？ 咁你应该就似系 mean 佢， 系咩？唔系咁，如果我嘅态度诚恳啲咧， 系 我哋今日欢迎嘅系好有才能嘅，没有才能， 就越嚟越假啦个人。 哦，咁我即系咁，我试下轻佻啲啊！我哋今日欢迎到冇才能，唉，真系冇才能。算啦， 你有机会访问佢哋嘅时候，你再现场发挥啦。嗱，刘德勤就讲咗一啲叫做系后生一脱。嘅人嗰種 fresh 啲嘅嗰種感覺啦，係啦，咁同埋即係都係講即係有少 low fi 嘅一個元素啦。咁今日揀嚟咧，佢哋咧就係同你啱啱講嘅完全相反㗎啦，佢哋都係老嚟嘅。咁而第二樣嘢，但係咧佢哋玩緊嗰樣嘢就係 即係頭先講，我哋話可能好多音樂嘅種類咧，其實都係幾源遠流長嘅，係啦。咁啊，講緊就 Rubber Band 啦，咁後面佢哋係老嚟啦，係咪？ 係老。 咁然之後，但係因為其實佢哋嚟緊呢張嘅專輯叫做係 I 呢一張嘅專輯啦。咁、其實講真都等咗好耐啦，而佢哋即係可能先前疫情啦，咁好多嘢都要 on hold 啦。 我就諗緊 I 嘅訪問對上一次，即係第一次聽佢哋講呢個專輯嘅 concept 係、好似都 係咪醒味嘅時候已經講緊？ 講緊㗎啦， 好耐啊，真 係。咁而家。一路中间就系由醒味啦、漫长啦、First Date 啦、白露不侵啦，嚟到新嘅呢首叫建议啦。 系 咁，但我想讲嗰样嘢就系、是，佢哋都系几用紧一个佢哋嘅 interpretation 去到演绎紧，因为 Big Band 呢一类嘅音乐，因为其实今次佢哋真系 featuring 系一对 Big Band 嘅乐团啊嘛，同埋想即系将呢样嘢嘅曲风啦，系贯穿佢哋呢张专辑诶 music genre 咁样啦。咁但系你话哇 Big Band 啊，首先佢應該都係1910啊、30啊嗰啲年代已經係興緊㗎啦。咁、所以諗下，哇，其實佢一路到而家都有好多唔同嘅元素做緊呢樣嘢啦。咁你諗下佢玩嘢幾長？係咪先？ 我頭先以為你講緊 Rubber Band 出道嘅日子。 唔係啊，1910年出道嘅 Rubber Band， 今年佢哋都百幾年啦。 歷史悠久啊！香港唱歷史悠久嘅樂隊 嘅樂隊啊， 我頭先所以你見到我眼對眼碌到咁大，係 咁但係其實我哋好多人都即係 even 我自己都係嘅，可能以前聽 Big Band 就係你會覺得我係啲好 Broadway 啊，即係一定係有班人有歌舞表演啊咁樣出嚟嗰種好 bright 好開心。咁但係其實你見到佢哋同呢一個樂團去合作嘅時候，或者呢一種曲式嘅合作咧，其實今次我哋頭先講啦，你由醒味啦，到漫長啦、First Date 啦、百毒不侵啦。全部都是一個幾唔同嘅 感情狀態嗰種嘅， 係啦，咁所以我就覺得即係佢哋今次都打破到可能好多人對於 Big Band 呢類音樂嘅一個固有嘅框框， 冇錯。 究竟係點嘅咧？咁然之後好啦，嚟到佢哋新歌咧叫《建議》啦，係啦。咁本身即係佢哋都因為今年本身啦，即係如果冇疫情嘅時候， 應該有奧運㗎嘛。 本身即係東京有奧運啦，咁佢就係 inspired by 呢件事嘅。咁但係我都幾中意個歌詞，就係因為佢好將嗰種係。人哋覺得你未必有勝算，咁但係你都會盡力去到跑贏你人生嗰一場嘅比賽。所以中間佢你見歌詞，佢可能有講你單親嘅人啦、可能有一啲係身體有殘障嘅人啦、或者你嘅經濟環境比較差啲嘅人啦。咁、但係你哋都好堅持地去做緊你自己生命上面你覺得值得做嘅嘢咁樣。咁我覺得係幾貼地嘅一件事嚟嘅。咁、而第二樣嘢就係嗰個曲風上面，今次你諗下有 Big Bang 元素啦。開頭 intro 有太古嘅元素啦，用緊一個可能係香港呢對樂隊嘅角度、去到 reinterpret Big Band 呢一類型嘅音樂咁樣，咁我係非常之期待佢哋出碟嘅，係啦。 係啊，同埋一路之前都話會有 Big Band 嘅，即係出碟嘅一個音樂會咁樣， 係啊， 好期待啊。 咁啊，等佢哋自己 update 啦。咁啊，聽個 Rubber Band 有呢一首嘅新歌啊，歌名叫做《建議》。 Bye. 明白出生始终躲不过搭上这旅台，抗拒宿命的齐出彩，各路建议不分昼夜，那句命途难一些，拼命活来光辉四射，安稳面前谁退卸，各路建议不分昼夜，那句命途难一些，拼命活来光辉四射，安稳面前谁退卸，那句命途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学校课程检讨专责小组向教育局提交检讨报告，就高中通识科去向等提出建议。报告提出维持高中课程四个核心科目的安排不变，通识科继续必修必考，建议缩减课程内容，容许学生可以选择不进行独立专题探究，即是 IES 转为新研和选修部分，并将笔试和 IES 的评级分开汇报，可望即时推行。建议要查阅已经出版的通识科教科书，和考虑将教科书纳入课本送送审机制，支援学校领导层加强自我检视、内部质素保证和问责机制，以保证教材的质素。另外，专责小组建议检视中文科的评核模式，可以考虑删减、精简或者合并说话和聆听卷。英文科方面，专责小组建议进一步精简校本评核安排，并检视如何在写作卷更有效评核选修部分。本港新增八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地个案占三宗，全部和早前的个案有关，其余五宗是输入个案，患者都是由印度抵港。在新增的本地个案中，只是有一名患者有病征，她是一名14岁少女，前日开始发病，住在乐富村乐文楼。其余两宗本地个案，患者分别是住在屯门海丽花园一座的30岁女子，以及住在红磡福年新楼 A 座的23岁女子。被揭发怀疑派错药给院友，同有鼠患问题的私营安老院松山府邸发新闻稿表示，涉事的员工事发之后一直隐瞒个人疏忽，令院舍未能够即时向事主家人交代。院舍得悉事故之后，按社署的守则指引处理和情报，重申院舍在处理上并没有半点的隐瞒，如实向社署交代。又说院舍在调查之后已经向涉事员工发出警告，为避免同类事情发生，已经重新检视派药程序和系统，加强员工培训。松山府邸就鼠患问题对员工、院友和家属造成的滋扰和不便表示深感抱歉，院社会更加积极和务实解决鼠患，欢迎社会提出更有效杜绝鼠患的方案。松山府邸又说，就院社遗失一批院友的身份证已经报警处理。日本东京都新增8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连续两日新增宗数低过100，累计超过24000宗。日本传媒报道，长假期间情报个案明显是大幅减少，和检测中心医护人员数目减少、病毒检测数量下降有关。假期期间民众外出旅游的人数明显大幅增加。在东京浅草，有店铺的东主形容，昨日顾客人数大幅增加，属于近期罕见，可以改善困难的生意状况，但同时忧虑确诊宗数在长假期之后上升。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朝早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晚渐转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星期五朝早天气稍凉。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716点，跌233点，总成交金额1,060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4点，跌4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023点，跌12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11.5元，跌5蚊；阿里巴巴264.8元，升2.8元；小米集团20.45元，跌1.5元；美团点评242.6元，升1蚊；汇丰控股28.7元，跌6毫；盈富基金24.5元，跌2.2毫；农夫山泉36.7元，升7毫；比亚迪股份106.2元，升4蚊；吉利汽车15.3元，跌7毫；中国平安82元，跌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1，日元104.63，瑞士法郎0.916，加元1.332，人民币6.788，英镑对美元1.283，欧元对美元1.175，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667。港金现价报17,580元，跌3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5.91美元，卖出1,906.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同大家报告啲特别的消息先啦。喺新界咧，荃湾嘅海兴路咧，近住海水抽水站嗰度咧，因为有火警事故啊，咁所以而家荃湾路去屯门方向咧就车多行车缓慢嘅。海兴路近住回旋处嗰度咧，因为有火警事故啦，部分行车线受到阻碍，咁所以荃湾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咧，亦都系车多行车缓慢嘅。较早前九龙区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染布房街左二线嗰度咧，曾经有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咁啊交通就大致回复正常，只系繁忙少少。咁但系反方向咧，沿住亚街老街去九龙城方向，咁啊亚街老街天桥啊，近住九龙医院段咧就比较多车啲噶。隧道方面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入境事务大楼，西行就多车啊，塞到铜锣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就分别去到学园街。其他一般的路面交通情况，九龙区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开源道一带多车啊，咁所以鲤鱼门道近住茶果岭道啦，同埋将军澳道下行近住伟发道支路咧，都有少少挤塞噶。安全车速报告有葵涌道马家烈桥底去九龙。最后环保处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啊，因为交通督导员同埋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嘅司机发出告票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叫 Catherine， 是一个幼稚园老师，希望香港医护人员俾心机撑下去，我哋都一起加油。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浓香托鼻， 诱惑香醇，每朝为你提神叉足电的又点少得茶、咖啡甚至朱古力，这三种早餐必备的饮品对世界历史以至全球化有几大影响呢？十八世纪欧洲的奴隶贸易和咖啡、朱古力又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英国人杯茶会是鸦片战争的导火线？历史二三事之茶、咖啡、朱古力，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就嘅四点四十分，翻嚟骚动音乐嚟到阿琼嘅部分啊，一齐嚟了解一下厌世嘅音乐咧。 大风吹着水，谁叫倒霉？每个人都想当。 时间咧，华语乐坛其实流行嘅一种叫做厌世派嘅作品，好似头先介绍《没有才能》都算系嗰种嘅类型嚟嘅。 一样有最冷，一样有掉眼泪，一样的屈辱，一样的感觉，怪罪给时间，他给了起点，怪罪给时间。 讲到厌世作品的代表，一定是他们。 叫你妈妈带你去买玩具啊，快快拿到学校炫耀吧，孩子交点朋友吧。

佢哋喺呢一首歌当中对冇用嘅定义啊吓，细个嘅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力量太少啦，而大个嘅时候你又会觉得啊，我系咪服从性又太强咧？好乐团作品，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其实无论咩年纪都好，可能当中都是想同生活有啲对话嘅。你可能选择打千字文去回应啊，但有啲人好简单，六个字就得。讲紧黎荣浩啊，六个字写成嘅神歌啊。要我怎么办？ 这里不需要无尽的假面，只要你放纵尽情的跳跃，换一种口味，别浪费时间。 自己的生活冲突矛盾谁与共，你说也说不完理由，爱的太多太啰嗦，爱的太少怕寂寞，孤岛高山和寂寞，而你从来不抬头。 大西抓呀 嗰首要我怎么办呢？回应生活嘅六个字啊，就系 her 同埋要我怎么办呢？而跟住我嚟拣你呢首告五人 free 唱阿爆嘅作品，嗰个名称叫做新世界，当中亦都讲到自己对理想世界嗰个形容系当中嘅。其实就是讲到以前呢会幻想生活是好美好的，天好蓝地好绿，但点解一切好似都未成真呢？的而且确现实是有啲麻烦嘅，有个梦境好啲。 他逼真的我何自着，他坚稳的教我跪着，他绷紧的脑部有烦恼着，你可知这个地球上有千亿种怪异模样，发出酒馆照着迷幻告别惆怅，说过去那雪收心奇香，这个去法国有麻瓜演奏一场，今宵我这岁数爱幻想，你却变作顽石心不知痒，陪我迷上风发上沉默为谁坐着，再等等一世未中奖，再等等多世就结束当下，等我失去旧模样，怪鸟说带我放太阳花，蚂蚁说要放肆自称与我失衡，我一起你却说要回家，明明还能有求神确认，陪我迷上风雨，白话如上天。 一首作品，紧嚟林家谦最新派台作品。 我曾处处去也尘埃，我算得但世间始终可爱。 特伦斯梦游仙境，我哋听日下昼三点。